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4号星期二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用一首 Michael 的歌曲 Do you remember the time 来开启今天的周二的男左女右。我是工作男叶谦。 嗨，叶谦，你说 Michael 算不算是你最喜欢和第一个喜欢的男歌手？ 应该算，绝对应该算。 就是在你少年时代里， 是、 啊，当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好歌的那个记忆开始，就是从他开始的。 其实是从威猛，然后 更早， 对，然后从他，因为威猛，就我接触到威猛的时候 ，Michael 是同时，也就前后不到 一年吧，就是一年级、二年级那个时候。 一下子正在听节目的 三四年级，三四年级 正在听节目的90后、00后，觉得。谈话垮掉了啊、 嗯！ 好像你喜欢的都是跟他爸爸妈妈很相似的， 是是， 没问题啊。其实任何的音乐，它总会在某一个时刻里哈、啊，能够把过去的一些东西串联到今天来。 哦， 那今天晚上呢，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中，小黑板上起了这样一个话题，就是你还记得不记得你曾单曲循环很多遍的那首歌 啊？ 不管是最近的还是曾经的，或者说。对你而言啊，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听歌的时间了，你曾经在哪一段日子当中啊，为什么频频的听那首歌啊、 嗯、 既然叶谦啊在开场呢已经把他少年时代最喜欢的男歌手啊亮相了，那我也带来在我少女时代最喜欢的男歌手陈百强。 愁水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深情款款一首歌， 对，而且可能会比正在听节目的好多听友年纪还要大的一首歌，来自1983年，陈百强由他自己作曲啊，并演唱的《偏偏喜欢你》。我今天在办公室啊，把这首歌就是大声放出来的时候，我会发现他能够得到我同事的共鸣感特别强烈， 是， 就是基本上听到这首歌的人，包括刚刚正在听节目听到这首歌的你，好像就是特别本能的就想跟他在副歌合唱。 对 对，而且这首歌它是偏那种中式小调，在这个编曲当中融入了很多我们中国的乐器， 哎，江南丝竹啊之类的感觉非常浓厚。 对，这首歌在1983年也是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啊，如今虽然过去了好多好多年，但是依然在初秋的晚上，当你听到它的时刻，也许会想起很多年前，不管是因为这五个字偏偏喜欢你啊，觉得自己怎么回事啊， 是 我怎么就是没有办法再去忘掉你，或者是再喜欢别人，不管是曾经深深的问过自己，还是这首歌旋律，或者是像我一样在初中时代哈就喜欢陈百强。而且我后来发现有一个神奇的现象， 怎么到 就是我喜欢的类型都跟他的神韵很像 啊， 就包括我现在很欣赏的一位演员李现， 李现， 哎，对，我都觉得哎，怎么某种那个气质里面就很像陈百强。 嗯，现在是一种长得很标志的，但是呢很质朴的那种东方男孩啊。 你要说标志的话，他绝对不是大眼睛双眼皮 那种，倒反倒不是很标志。我觉得标志的就是代表东方的比较特质的男性的魅力点，最好别是大双眼皮啊，最好还是一个就是很有神的单眼皮。 莫少聪退出了群聊还有男演员 那眼睛太大了，那 哎，真的我立刻想起了大眼睛的歌手演员， 是是， 我想到了， 肯定莫少聪， 对吧，默默退出了群聊。 对啊， 可能在你的世界当中也有啊，虽然听了许许多多的新歌，也会在这个时光里哈，渐渐地遗忘掉了一些什么，但是当年曾经单曲循环过的歌啊，在这个晚上也想听听，也许在某个夜里我们就会把你单曲循环的歌曲再次与你重温，比如这一首。 对，我相信这一首也是很多人循环的，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 That you settled down, that you found a girl and you married now. I heard that your dreams came true. Guess she gave you things I didn't give to youThe blue uninvited, but I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of you too. Don't forget me.Instead, you know how the time flies. Only yesterday was the time of our lives. We were born and raised in a summer haze, bound by the surpriseOf our glory days. I hate to turn up out of the blue uninvited, but I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ever mindThank you. sometimes it hurts instead. Nothing compares, no worries or cares, regrets and mistakes, their memories made. Who would have known how bittersweet this would taste.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Don't forget me, I'll beg, I'll remember you say. Sometimes it lasts in love, but sometimes it hurts instead. 从偏偏喜欢你啊，到这首 Someone Like You， 哎呀，虽然是和爱有关的哈，但都是带着一点爱的遗憾，或者说爱的没有完全的达到自己的心意哈。 对， 哎呀，这个世界上爱而不得这种感觉确实很难受。不过有多少个时刻哈，有多少个类似的状态中，我们是真的音乐是解药，能够帮你啊，慢慢的。看着你的变化啊，你的这个病情的好转， 我的病情的好转了。 哎，音乐真的，你想想，经常是不是当你特别特别难过的时候，如果说有人可以倾听，那固然是好。 对。 但是在比如说今天，咱就说今天9月14号，你遇到了工作上的烦心事儿，或者是你觉得这段时间总是觉得打不起精神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哈，那我告诉你是为什么 啊？怎么了？ 本年度。最后一次水逆， 哎呀哎呀，我求求你，每次都是你来宣布， 将会在9月27号发生，而在此之前的15天都会是它的阴影笼罩期，所以各位亲，从9月11号开始，无论发生什么，都请和他好好和谐的相处，真的懂了。 我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静静看你走，一点都不像我。原来人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着要理由。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全部幸福不回来了，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了，也翻越了，有昨天还是好的，但明天是自己的，开始竟然没有 自己了，开始懂了，快乐是 四岁的时候永远都忘不掉的一首歌。 是我估计你这个因为它正处在你人生大事件中出现的一首歌曲，所以你配合着人生大事件，这首歌深深的印入了心。 这是在2001年啊，获得新加坡十大中文金曲的歌曲《开始懂了》。我听到它的那一年是24岁啊，也是应该说是人生第一个大跟头的年份。 哎呦，摔大跟头！ 所以当时这首歌陪我有多少个月，我已经数不清了。 你查查那年的十月是不是也在水逆？你查查，也许是啊。 是本命年。 对对、 啊。反正就是这首歌真的有疗愈的功效吧。人总是要想清楚、想明白，但是他可能要需要一些帮手。音乐其实在某些时候也是很好的帮手。 对， 因为有些人他已经把故事写在了歌里，他走过你走过的路，他尝过你尝过的苦啊，所以这一切他会告诉你，你会开始懂了啊。快乐是流动的啊，你要记住啊，流动的 这个。 哎，我当时真的说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 嗯，是， 我就想明白了，吃饭吧啊。 对，流动的。哎，你是流动摊位，那你不是坐地的。 对，刚刚在直播间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很少有哈就敢跟孙燕姿合唱的歌，但这首歌我就很想在已经40多岁以后听到它，完全是像感受别人的故事那样去再一次理解，开始懂了。所以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曾经把这首歌当作很长一段时间的单曲循环， 是 我希望你也已经疗愈了啊，你也已经懂得爱情是流动的。 没错，就是不是有那句话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包括你的亲情、你的爱情可能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嗯、 但是呢你能干的是什么，你不去理八九，只注意那一二就行了，你活好那一二，然后以后借鉴一二的那个幸福感，借鉴一二的希望感，接着往下活下去。 这首歌是姚若龙作词，姚若龙真的是在太多作品当中哈、啊，可能就是大家在点歌节目当中经常点的什么最浪漫的事啊等等等等都是他写的、嗯、所以这首歌我觉得真的完完整整的把一个人在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人离开自己，然后不能够走出来，然后慢慢的理解，走出来，豁然开朗，真的开始懂了，写得明明白白的。尤其是在副歌的时候哈、啊、当你大声的跟他一起唱的时候，觉得很酣畅淋漓。 对，其实真正爱你的他不会离开你，怎么都不会离开你。不够爱你的 昨天还是好的， 对，不够爱你的他怎么都会离开。 但明天是自己的，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好吧，听完这首歌我们第二时段见喽。 My darling, I hunger for your touch. Alone, lonely time. And time 秋季商品精彩上新，翠微为您提前放假，即日起龙德店、大成路店百货类商品八折起，单店购物再满200减40，更多好玩关注翠微官方微信提前掌握。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1:31，2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4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左叶谦也在这里， 对各位辛苦一天了。接下来呢，在第20段，我们将会有请东城区的叶谦啊，也是弹吉他会有20多年的叶谦哈。 跟东城区 30多年的叶谦， 跟东城区谈了20多年、 啊， 又跟朝阳区谈了10年。 但叶谦啊、嗯，给我们现场弹奏一曲儿，如果喜欢的朋友哈，可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告诉我喜欢，等待啊。就像我们看到一些直播间，他不是带货，然后都会说，喜欢的朋友请扣一啊，让我看到你们啊，喜欢扣一啊。那我们这边呢也是说，如果你想听叶谦弹吉他的话，起码。哎，鼓鼓掌啊，让掌声先响起来。我呢也为你带来一首歌暖暖场， 好 好不好？ 谢谢谢谢。 虽然从上周的数据来看，嗯啊，这个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对这个时段的挽救丝毫没有影响。 是不是没给弹走就不错了？ 哎呀，给我急的呀。 下在我窗前，玻璃也在流眼泪，街上的人都看起来比我幸福一点，用寂寞来自言，还是最想要你陪，从一 起走过的夏天，我常常会梦见，我猜不到你真正的感觉，思念写成脸上的黑圈，有的时候我宁愿你对我坏一点，无法停止幻想我 是很多朋友单曲循环过的歌，虽然蓝又时这个歌手哈没有大红大紫，但这首作品绝对是95分以上的上乘歌曲哈。我用这首歌呢吸引点人气啊，来给东城区的叶谦啊打打气，希望今天晚上你的这个吉他弹奏哈能够为我们颓败的第二时段增加一些新的亮点啊。刚才也在聊天室中看到了稀稀拉拉的掌声啊，希望大家能够掌声更热烈一些。 行，我尽力啊。走 你啊。 You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You be like heaven to touch. I wanna hold you so much. At last love has arrived, and I thank God of my life. You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Pardon the way that I stare. 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The sight of you leave me weak. There's no word left to speak. But if you feel like I feel, Please let me know it's real.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I love you, baby. But if I cry, alright. I love you, baby. To walk the lonely night. I love you, baby. Trust me when I say. Oh, pretty baby, don't bring them down, I pray. Oh, pretty baby, no, not at high fun stay. Oh, pretty baby, love you when I love you. You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You be like heaven to touch. I wanna hold you so much. At last love has arrived. And I thank God I'm aliv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完事儿 啊，没听够啊！ I love you, baby. But if you cry, alright. I love you, baby. Toward a lonely night, I love you, baby. Trust me when I say, oh, pretty baby, don't bring the down and pray. Oh, pretty baby, now that I found you today, and let me love you, baby.Let me love you. 好听啊，谢谢叶谦。然后我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脑海中有一种一个47岁的人在夜里如此认真深情地给你弹吉他 啊。那是， 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地听呢？ 这算对上口了。 当然了，有一些东西它衡量的是数字，有一些东西衡量的是感情。不管从 GDP 上的数字如何显示，我们走过的路，我们在一起一个又一个的夜，都属于了我们彼此。What have I gotta do to make you care?What do I do when lightning strikes me? And awake to find that you're not there. What do I do to make you want me? What do I gotta do to be heard?What do I say when it's all over?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It's sad, so sad, with a sad, sad situation. And it's getting more and more absurd.So sad, why can't we talk it over? Oh, it seems to me that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It's sad, so sad, why can't we talk? it over. Oh, it seems to me the siren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What do I do to make you love me? Oh, what am I gotta do to be heard? 这首也应该是对 Elton John 喜欢的朋友也耳熟能详，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看来道歉是很难说出口的。 有点伤感哈。 是， 本来从你现场弹奏的那首音乐当中我们得到的是，哇，没想到这个老嘉宾啊还有一首啊这么多年没有亮 啊慢慢的让我们发现他是个宝藏男孩啊，虽然明年就48了啊，但是 宝藏不了几年。 对，珍惜最后的时光。 好家伙，我这要玩。 好好的和你身边的朋友啊，这个奔走相告推荐一下，这是一档固定老嘉宾啊，周一到周四的晚上在第二时段都会为你现场弹吉他的。然后大家呢也可以把你们喜欢的，比如说叶谦可以现场弹奏的 英 文歌 曲， 对，可以推荐给他，然后他也这个。活到老学到老， 是，我也 更新一下曲目， 对， 我们一起让男左女右的明天会更好。 其实我这一周以来已经在更新曲目的途中了，我存货已经没了。 走进来把梦刷白，舍不得你会醒过来，不要现在，昨夜走太快。说不上来，隐隐藏在胸口一块，吻你脸颊，证明此刻真的存在。是你让我相信爱，对我慷慨，嘿耶哦，是爱。是意外，这是爱，我们的爱还不确定，却好实在，把你贴在胸怀，静静的代替表白，再不愿放开，这是爱，给你的爱却停不下来，在忐忑里期待，却越总想到未来，是你我才明白，这就是爱，但梦还在，小心不让你醒过来，也许现在是有可能未来，是你让我相信爱，对我慷慨，嘿耶哦，是爱，我们是注定，不是意外，这是爱，我们的爱还不确定，却好实在，把你贴在胸怀，静静的代替表白，再不愿放开，这是爱，给你的爱，没名字却停不下来，在忐忑里期待，却越总想到未来，是你我在。 才明白，这就是爱。第一个我们的清晨，比任何默契都私密的无限可能，言语都显得太肤浅。贴在胸怀，静静地代替表白，再不愿放开。这是爱给你的爱，没名字却停不下来，再忐忑里期待，却越总想到未来是你，我才明白这就是爱。 来自王力宏作曲的一首《第一个清晨》，这首歌距离今天也有15年的时间了。我不知道大家在听的时候，对副歌，就是现在有很多人曾经翻唱这首歌，然后副歌就是这就是爱嘛。然后我不知道你在听的时候有没有那个画面感哈、啊，就你能想到的那个情境和场景是哪里？ 这不每次我说你就阻止我说这事儿吗？我就老想的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明白，这就是爱。 你开心就好，你开心就好。 对，哎，过把瘾，对吧？ 我讲的说，就听这首歌的时候，你能想到的那个场景，比如说你在哪里？就你的眼前会是怎样的一种景致？因为我当初听这首歌的时候，知道他的创作背景，因为王力宏他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因为他常常搭飞机飞来飞去，忙碌的工作呢，就是让他感觉忽视了自己的爱情，有时候也会对爱情有一些动摇，或者是感觉没有希望，所以他希望自己不要动摇，不要放弃，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创作灵感，写了这首歌。所以当时他说飞机啊，我就一下子想到，如果你赶过早班飞机哈，比如说是6点钟、7点钟的飞机， 红眼航班嘛， 你就会去得很早嘛，尤其是快夏季的之前，夏季的时候，你要是到飞机场很早的话，你在那个机场候机的时候，望着窗外，一辆辆就是停在那里的飞机，然后天色开始渐渐的亮起来，你就能想到这首歌。 对。 真的那个画面感超强的， 虽然我不听这首歌，但是我能想起类似这样的歌曲来。 对，就一下子发现这个世界，因为大家都在熟睡嘛，只有你为了奔赴一个地方，而那个地方可能是为了工作，可能是为了见某个人。 对 啊，你的那种希望感也好，或者是早晨的那种略有伤感的一个人的孤独感也好哈，都会在这首歌当中，因为爱你坚定的这份为这件事而去的爱哈，让你觉得这个早晨又是新的希望开始的一天啊，就是这首歌了。希望哈，他多年前鼓励过你的部分，在今天一样能够让你对爱坚定的继续下去，不要放弃。 是，啊，我这边还是坚持着一把湘琴的弹唱风格吧。 你多学学。 我也学人杰克强生，也是经常有很多好歌出来，像这首歌啊，陈 Your Love 也是。 I don't want you to go. But it's time to turn your love, give it back. And it's time to turn your love.Give it back, give it back. Give it back. I don't want you to know. Let's not go to sleep tonight. It's not that it goes too fast, it's just that it goes at all. And it's time to turn your loveGive it back. And it's time to turn your love. Give it back. And it's time to turn it's time to turn your love. Give it back, give it back, give it back, give it back, give it back. Give it back. Why should I be sad when I'm just you? Why should I be sad when baby I'm with you? Why should I be sad when I'm just you? Why should I be sad, baby I'm with, baby I'm with you? Baby, I'm with you. And it's time to turn your love, give it back. And it's time to turn your love, give it back. And it's time to turn your love, give it back, give it back, give it back. Give it back, give it back, give it back. Give it back, give it back, give it back. Give it back, give it back, give it back. 真 your love 什么意思呢？带走你的爱不行。他后来一直在喊的那句话你不是没听见，叫做 give me backGive me back, give me back. 就不不别别拿走啊，别拿走你的爱呀、啊、！Don't turn your love away. 留下来，留下来。刚刚在听的时候，叶谦说：“哎，这个其实我也可以学唱哈，我也有朝一日能够在直播间给大家弹奏。” 是，也很简单。可是呢，就是 但是 对，就是问题是，不如我之前就是精心选的这些，而大家都能跟着，起码能唱个半首一首的，就是能。耳熟能详，所以像杰克强生这样，这倒是也是我随时都可以学来弹给大家听。可是就是怕大家听着，也基本上 你不用怕、啊，你放心的学啊，时间还很长。在这里呢，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听到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是觉得意料之中呢，还是觉得哎呀太好了， 哦，有男朋友了。我们就在乎这个。 你觉得我有没有会在节目里告诉大家吗？ 那也许你是一个乐观 派的。你以为我像你那样吗？今天卖个关子哈，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而且这个好消息是跟所有人都有关的。我有没有男朋友跟大家其实关系也不太大吧，谁关心呢？ 啊，那对我们更有利。 天了你睡了，在唇边偷偷的种一朵盛开一百万次的美梦，梦中我想不起来爱上你的初衷，你用脚趾调皮提醒我，我安静你啰嗦，我重冒你爱够，我们间没有一见钟情的借口，一杯咖啡过后留下心动的线索，故事再度漂流在十字街头，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你却将伞抛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透明，爱情里需要的证据，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我安静你落 重吗？你爱够，我们间没有一见钟情的借口。一杯咖啡过后，留下心动的线索，故事再度漂流在十字街头。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你却将伞抛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透明，爱情里需要的珍珠，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忽然间手指勾到口袋里破洞，你的笑又在我耳边熟悉吹动，路灯下颤抖中抬头望你的星座，才懂寂寞是奢侈的感受。想和你一起撑伞。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快看，金秋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1: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4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野千， 是，这是我们当初啊初相识的时间点，以至于哈到了这个时间段，来的人是最多的， 是吗？ 对， 哎呦，这是10点钟开始。 数据表明啊，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呢，都会等暖文章，等冷笑话、啊，对，然后已经习惯了在睡前和收音机有这样一个小小的约会哈。 好， 但是老嘉宾你啊，在上一个时段的尾声， 嗯， 你这个快言快嘴的回答， 人家都问来了吧？恭喜，都来道喜来了、啊。 我跟你这样讲哈、啊嗯，就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的话，对我而言，对这个节目而言，绝对是个坏消息。 哎呀，人家碳水化合物天空当真了。人都给你传出去了， 太欠了、 哎呀，可了不得了，出大事儿！ 我跟你讲，老探也好，还有这个 我们的王小博也好，他们不都单身吗？我觉得他们都找到另一半的时候，我也不会找到的。 哎呦，干嘛这么 因为我是希望我的听友们，因为他们现在是正在这个年龄段，你知道吗？ 嗯， 就是最容易遇到生命中那个真命天女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过了那个时候， 嗯， 就是基本上哈，就是该怎样怎样哈，就是省略一万字啊，都过去了啊，都没有绝对的成为我生命中 也是 必须要去追求的事情了。 这个不能强求， 对， 你看不上眼的，或者你看得上眼的，但是呢不没有姻缘的，没有办法。 都四十多岁了啊，好好工作，好好赚钱，不好吗？啊， 可了不得了， 你赶紧的啊， 已经有男朋友了。 这是今天最大的冷笑话、啊、 好吧，就基于这个事情，我本来想讲的一冷笑话不讲了，我忽然想起另外一笑话来，就是蝴蝶啊，有一次啊问蚂蚁，他们看见一只蚂蚁的就问说，你这样每天这样的忙忙碌碌的啊，而且看你低头不语这么闷，你是永远找不到女朋友的，知道吗？你看像我这样哎，花丛中飞舞这样才行啊。然后你说你这样闷头闷脸的一身黑气的，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以后啊？然后那个蚂蚁说，我考虑，我早就考虑过，但是以后他看不上我。 I can find the good news in anything. Without you, that's all gone.No one could have told me how much I'd miss you And how soon the world moves on How can they not hear me when I say Oh, we're not safe anymoreDead loveless hearts fill the world Only to tear it apart How did those scars tempt you to leave Just when Loveless Hearts、嗯、 挺冷的啊。 对，你得飞在花丛中给自己找机会。 哎呀，人的性格哈，以及人的怎么说呢，缘分哈，这个东西都不能借鉴别人的规律啊，以及别人他的这个生命节奏的， 其实每个人都有你人生自己的一个脚本， 这倒确实是、 啊、对吧， 他不适合，他就算是试验成功过他，但是他这个试验数据他不属于所有人，对吧、 嗯、 但不能说他只是一个常规常模的东西。 好的，我要读暖文章了，你可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和大家聊一聊。同时呢，现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节目也好，你都可以分享到朋友圈。你知道我怎么知道吗？ 嗯， 就是我那天下节目哈，突然发现我一个同事，其他频率的， 怎么了？ 他转了一期我们的节目 啊， 当然那期节目是我自己啊、就是、 转了一期你单个的 啊，对，不好意思啊，是的、 那不算， 就是9月10号那一天，因为我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哎，突然间看到，就是他可能听到了那期节目、他觉得很想和大家分享，我还挺惊讶的，就是。有同行、啊、 那你 就有这个举动， 你做得 很温暖。嗯，也不是说好吧，因为那天是教师节、可能他会觉得某些细节正好触动了他。嗯，是这样的。好吧，那今天晚上的暖文章啊、也希望依然可以触动到你，因为他讲到的让自己幸福的15件事，我觉得无论其实哪一个年龄段都可以听一听。当然他更希望的是30岁之后啊，你要注意让自己幸福啊，其实有15件事，你做到了，哎，你就容易幸福啊！幸福没有那么难。 有15件呢， 多呀。 嗯，行，嗯，这是好事儿啊，因为多一点就更好一些嘛。对， 好吧，来听听到底是哪15件事呢？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30岁之后让自己幸福的15件事。第一件，多出去走走。如果周末天气好的话，就多去外面走走逛逛吧，多去公园散散步，听着自己的脚步声，看人来人往，生动而盎然，多去亲近大自然，呼吸新鲜空气，感受风吹花落，美妙而清欢。人在城市生活久了，其实很需要一个放空的避难所，放慢步伐，静下心来，烦恼自然一扫而空。二，把目光放长远。习惯性焦虑大概是这个时代的通病，对于未来某种不确定性结果感到恐惧，想要逃避，不敢面对，因而无心当下的生活。不得不说，这种消极的状态困扰着很多人，但其实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当下接着一个当下，很多现在看似艰难的事情，一个月后，一年后，回头再看，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不如把心放宽，把事儿看远，这样想着，也就不那么害怕了。三，学习加引号无用的知识。很多人认为，不能为自己带来价值和利益的知识，便是无用的。这种想法是错的，有些知识看上去确实没什么用，但是当你不需要带着功利性去获取时，就会发现生活里平添了许多快乐。原来喜羊羊和懒羊羊不是一个品种的羊，原来打喷嚏时人的心脏会停止跳动1毫秒，原来大象不是用鼻子喝水，它没别的好处，不过可以让我们成为有趣的人，更有力量去面对无聊而困难的人生，这也恰恰是他最大的好处。四，停止胡思乱想。哈佛大学有一项研究调查表明，我们的大脑平均有将近47%的时间是迷失在各种思绪中，明明什么都没做，可是又不断地和大脑里的思想来回的拉扯，不断消磨人的意志，这是精神内耗的表现， 也是导致不幸福的直接原因。所以保持快乐的最好方法就是停止胡思乱想，想不通的事情就放下，走不通的路就改变方向。活着其实很简单，有人爱，有事儿做，有所期待，仅此而已。五，奖励自己礼物。给大家推荐一个提高幸福感的小方法，给自己设置一个奖励机制，每达成一个目标，每一个阶段就给自己奖励一个小礼物，小到一顿期待已久的美食，大到一个心仪已久的礼物。物质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但我们为生活付出的热爱与努力，总会让人觉得格外的珍惜和欢喜。六，定期清理房间。认识一位朋友，特别喜欢收拾房间，其实也不是什么大工程，每周换换床单，归纳散落的物品，擦擦洗洗，乐此不疲。他说每次认真收拾完房间，看着东西摆放整齐的样子，愉快又宁静。这大概就是成年人独有的治愈时光吧，通过身体的努力，把不断累积的垃圾消散出去，刷新审视一遍当下的生活状态，重新再出发。七，培养正向思维。我们时常会觉得，为什么身边不幸的事儿总比开心的事儿多呢？但其实，这世界上正负能量是真实存在的，也可以发生在同一件事情上。而幸福的生活，多来自于对生活正能量的汲取。遇事儿，多用正面的思维去思考，多观察生活的美好，多想积极的一面。可以说，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就决定他的幸福程度。八，不要试图改变别人。很多人之所以不开心，很大原因在于花费了大量时间试图改变别人，强行要求别人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强迫他人认同或是改变，最后非但得不到想要的结果，还让自己处在痛苦中。人生而不同，三观一致固然好，步伐不一致也无可厚非，不强求也许彼此会更好。九，原谅自己。有一句话很在理，世界上没有什么过不去，只有自己和自己过不去。那些让你痛苦郁闷的事情，大多是自己和自己较劲，自己和自己挣扎。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活着谁都不完美，很多时候原谅自己比原谅他人更为重要。十，事实拒绝。在人际交往中，有一种痛苦叫做不敢拒绝，担心破坏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害怕起冲突，所以一次次的放弃自我底线。这样的老好人活得很累也很辛苦，但事实上说不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我们要明白，你的人生不是用来讨好别人，而是善待自己。和你分享一句话，每个人都应有接纳与宽容之心，但也要学会拒绝。适度的自私，懂得拒绝，忠于自己，才能活得坦然而自在。第十一件事儿，变得坦率。90岁的心理医生恒子奶奶，用一辈子写了一本哲学小书，书里有这样一句话，生活的本质就是平凡。认清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轻易地获得自己的幸福。 仔细留心，不难发现，活得轻松通透的人大多都很坦率，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都得之坦然，失之淡然，如行云般自在，像流水般洒脱。人生本就是这样，把能做的事情都做好，剩下的就交给时间。第十二件事儿，重视健康。重视健康不是一个空谈的口号，而是我们对生活热爱的证明。工作再忙，也要抽出时间锻炼身体，好好吃饭，照顾好身体，才能改善自己的精神状态。好好睡觉，不要为不值得的人和事儿失眠。永远要记得，健康的身体是一切幸福快乐的源泉，无论在何时都必须好好的守护。第十三件事儿，保持好心态。其实生活的好坏，关键一直是我们自己。幸福与否也不取决于外在条件，而在于人心。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困难就过去了；心大了，气儿就顺了，你就不会累了；心大了，烦恼就少了，生活就富足了。时刻保持一颗好心态，那么幸福自然无处不在。第十四件事儿，懂得知足。什么是幸福？穷人说，有钱就是幸福。盲人说，能看见就是幸福。乞丐说，有饭吃就是幸福。病人说，能活着就是幸福。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我们马不停蹄地追逐，以为幸福就在前方，殊不知有时幸福真的很简单。懂得知足，好好珍惜拥有的一切，你会发现每一天都是最好的时光。第十五件事儿，接纳自己。人之一生，有脆弱、别离、失意，但这不代表自己是失败亦或是不幸的。没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风顺，如自己所愿。学会接纳是成年人的必修课。日子是自己的，不是活给别人看的。当你学会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学会认可自己，才是人生变好的开始。林语堂先生曾对幸福有着精辟的诠释，他说，幸福人生无非四件事儿：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菜，三是听爱人讲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其实幸福并非要多么波澜壮阔，越是平凡的小事才越感受到幸福。点点滴滴累积成美好，更显得弥足珍贵。希望听到这篇文章的你也能找到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属于自己的幸福方式。祝你幸福，十五件事情都会做到。 大部分人要我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世俗到天亮。几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看完结局才是笑话。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奸诈。喝了几大碗 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 在暖文章之后听到这首歌，可能也是大家经常会单曲循环的，来自李荣浩特别率性自然的一首歌，叫李白。 是李荣浩那歌手啊，小哥浪漫过头了。要是能重来，我都没有勇气去当李白这样的大仙大诗仙大酒仙，但是人家李荣浩就是确实是想把自己豁到这个身份里去。 这个音乐才子哈，自己一个人就是包办了这首歌所有能干的事儿，他全干了。 对、 啊、而且他的音乐很多人喜欢的原因里，我觉得有一点是其他歌手好像真的欠缺的，就是很松弛。他唱歌确实给人感觉你没有什么负担啊，你不会觉得他的这个旋律起伏性极大，其实没有啊，就是那种清清浅浅的，但是又非常的有吸引人的那种魅力在里面。 他这个就是不显山不露水，但是呢他其实准备的非常非常的充足、 对，就看似是一种很简单的小调调哈， 是， 但是就是在行进当中带给你的是一种对人生啊，对音乐的那种洒脱啊、那种我是没所谓，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很有所谓的哈。 是， 来吧，听完这首歌啊，十五条关于幸福能够让你立刻啊变得幸福的十五招，大家也希望在白天时光里，或者我觉得你在听的时候也可能会问过自己，哎，这点我做得不错，哎，这点我可真不行，难怪我的幸福好像还没有满分啊。 啊，对，别是自己忘了怎么做了，这个或者是没有接触过，这十五条里有很多我都没有就没想过，然后要做这个事情 啊、就是、 有那么难吗？ 这还是要刻意去注意一下这个事情的。 好的，这个时段只剩下1分19秒，我们还是用音乐来结束啊。大家如果在听节目的时候对哪首歌 或者刚才的暖文章或冷笑话，有话想说的话，想留在九月十四号的聊天室当中的话，都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就是以前呢，聊天室是即聊即没啊，就是属于节目一结束，这个聊天室就不在了啊，海市蜃楼一般。但是改版之后呢，它永久的保留在那里了。 好， 甚至被精选出的留言还会滚动播出，很厉害的。 对， 我们第四时段见吧。 They love and leave you, not me. As you see, I love long, slow distance. Listen, this pulse beats strong and steady. My pace won't stall when I hit the wall. Others fall by the wayside, heat exhausted, but I'm no coward, I'm solar powered. As long as I know that you'll be there with me, face to face when I break the tape.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33，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今天周二，我是工作男叶谦。 22:31:4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第四时段的男左女右。我会在节目尾声公布一个好消息。 对，一直等着呢，我们还一直等着呢。 所以我要带来这首杜德伟的《不走》啊，希望已经正在听的听友们，你们都别走啊。等着， 挺着胸，勇敢地面对呼吸的风，伤心总是带不走痛。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没用，沉默完完全全把你放在心中，太多的话想对你说，面对你都说不出口。 天真真的看你离开我，我明白你有你的理由，你回头笑笑的看我，我心痛痛的回首，眼泪在心里流。 Baby don't go don't go, how can I wake up tomorrow, I feel so sad, I can't trust love anymore.手空空，答一下你不知所措，告诉我你在玩我，我在远处笑我，我在为你坚持不懂。 1997年，不知道那个时候你几岁，但唱这首歌的时候，哎，就是1997年啊，来自杜德伟。我跟你讲过，我最早听到 R&B 华语歌曲啊，就真的是杜德伟在唱的。 嗯，而且这首歌是当年传唱度最高的一首。 嗯，哎呀，这个说到杜德伟啊，刚才聊天室中真的炸出了一些从来没有发过言的听友们。特别好， 就是 啊，我就希望聊天室中多来一些我不常看到的名字啊，并不是说现在常常出现的朋友我就烦你了啊，也没有啊，我更希望大家呢在这个聊天的空间当中哈，是每个人没有负担的， 嗯， 就聊多聊少都有你啊，尤其是你觉得我今天晚上我不说两句我就没像过完今天一样，那才是 你一直说到明天去吧。 哎，行啊，聊天室好像很多节目都在开放着哈， 对， 大家都可以参与其中。那关于今天的这个好消息呢，也是我刚刚听到的哈，也许当我在公布的时候你会觉得就这 啊 就这 啊 这不是意料之中的吗？ 对 啊 你们难道还会有什么突如其来吗？啊，当然啊， 我们干嘛大半夜给你来老、 啊、当然 突如其来的话题？ 我们还是要等到倒数第二首歌的时候和大家讲啊，如果你猜到了的话，那你就是和我们的默契喽。我说过它一定是跟节目有关的，对吧、 嗯、 你说叶谦的好消息和我的好消息是生活里的，就真的对你的生活意义大吗？快乐就叶谦他们家孩子能背古诗了，这好消息。 分享的快乐呢主要是在我这里，但是呢那边呢就是大家就是附庸叫一下好呢，其实对自己来说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但是我是希望大家都好，都能像就是每一个家庭都是富足幸福安康，这是肯定的啊，这个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嘛，也是。 Did her Vincent's ear? And no one understands all the love inside he tried to give. No one understands his life was hard to live. No one understands.In a past which he could not desert, no one understands how his heart was hurt. Somehow, by someone. People suspect a What could explain a gift so queer? Totally unprepared for the riddle of Vincent's ear. And no one understandsAll the love inside he tried to give. No one understands. His life was hard to live. No one understands. In a past which he could not desert. No one understands. How his heart was hurt. Somehow. 来自麦克弗兰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又是跟 Vincent 有关啊，文森特的耳朵 哎呀叶谦啊，今天晚上的 关于我说要有一个好消息公布的这件事情， 就是不提这茬， 就害怕刚才在听的时候有人家收音机没电了 就听了一半，什么男朋友啊什么这些，哎呀这个那个的哈哎呀就是大家在深夜里炸了哎呀 是 Jeff 七七他说刚刚加班去加油站，听到丽姐说什么了， 要结婚了， 哎呀我好高兴啊 这就已经 结果加班油出来丽就辟谣了， 对， 你怎么说呢，哎不管如何啊，我希望你能够每天都快乐开心， 哎就是 哎呀 虚晃一枪让大家， 算了我们这个不要在这个卖关子了哈， 对 就直接说 了 什么男朋友啊，什么要结婚订婚， 我跟你讲、 什么生三胎，这都不是 那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不是人生多快乐的事儿， 都不是都不是了、 当然你会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太没人情味了， 不人各有意啊，人各有追 就是 追求， 每个人都要认清自己啊、我对自己的认知就是好好工作啊，就像我今天在聊天室当中抛出了两张小壁纸啊，这小壁纸上那些画哈，你得好好看一看，把更多时间花在工作上。 我的妈！ 还有，今天不学习，明天变垃圾。 是是是， 好好的想想，你打开手机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我要好好学习、 世界纷纷扰扰与我无关，我的心里只有看书做题、阻碍你学习的人就是你成长的敌人。 哎，我就是说你没男朋友了没有这受多大刺激、你说 给我都好好好的啊、这件事情呢其实对于喜欢这档节目的朋友来说应该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明确的告诉大家明年2022年、男左女右继续陪伴大家， 也就是说明年我们7月16号是可以跟大家相见的， 如果疫情控制的像今天这样、 对 应该是可以的了啊。当然你就会说就这样，当然了你还记不记得这些年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跟大家讲啊，这个明年到底会不会有这档节目呢，其实真的和大家有关， 是啊 我们是有非常具体的数字考量的， 哎小标下来了、 对当你到达这个状态的时候你才达到了免标， 对达到了标准， 你不需要再招标竞标，别人也不需要和你来再竞技了啊，就是稳稳的时间段节目我们都会延续下去了， 证明自己达到标准 对 才能进到标， 是但是这方面呢是大家彼此应该开心啊、掌声啊 好、 已经是明年第15年了，说明我们可以走到第15年，但是其实对于我而言坏消息就是因为你不可能永远在数字增长的 情况下摇摇 继续长， 对对 对， 你不会说虽然不是摇摇欲坠，但是你不可能一直勇攀高峰狂攀，然后一峰更比一峰高、 但是哈我们必须要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准啊，以及我们节目的吸引力， 是 啊，所以在第20段当中现在拖后腿的啊，当年的爱得更久点的拖后腿时段我们还是要这个争取和想想办法啊！ 我在搬台钢琴来。 哎，我们真的 live show 里面那天真的有一个歌者，他 搬了一个电钢琴是吧？ 没有三角钢琴哎！ 哇，搬进来了。 对对，就是你现在看到那个空空的， 厉害 你想象一下， 厉害， 很厉害。所以我们北京乐广播大家真的很努力哈。 你干嘛搬走啊？让他 那是人家的， 你留下嘛。 大家都是一起努力啊、希望节目能够越来越好，所以也。大家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可不可以早点到来啊，让我们的这个 GDP 啊还有对节目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啊我们都感受一下哈，希望在全新的2022年啊、我们也能如同这首歌一样一直是一种经典的存在啊， 咱们也能成经典了， 我们也配当经典了我只是想说这首城里的月光已经有26年的时间了， 对 当时许美静唱她的时候是1995年，如今下面17位歌手将会联袂为你在2021的中秋 哇 带出这首《城里的月光》，注意啊，这些歌手们他们都是不在一个地方，不在一个录音室同时录的 啊， 你听听啊， 走心了， 众星映月。隔空合唱， 这气势！ 城里的月光2021，愿以音乐让幸福洒满世界。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 总有个机会不散。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真的要掌声。 这可就不是许美静一个人，就是非常孤单单的当年的很清灵的一首《城里月光》了。这可真是，直接就可以说，怎么说呢，就是花好月圆下，然后呢真的是朋友欢聚一堂，在这个中秋佳节的感觉给唱出来了。 不知道你听到了哪位歌手的声音啊，你在生成，哎呀，动力火车 啊， 林宥嘉， 对对对， 周慧 有， 还有谁？郁可唯，郁可唯， 郁可唯， 没错，这首歌啊，它是集结了华研唱片公司旗下的歌手，其实真的特别需要这样一种温暖的感觉。大家在这个疫情这几年当中哈，确实在好多个节日里，可能跟过往已经不太一样了。所以大家更盼望这种温暖的感觉。 对， 这其中呢有林宥嘉、动力火车、周慧、 耿思翰、FIR、李友廷、郁可唯、陈汉森、文慧茹等等哈，而且他们真的是云录制 啊、 哦，大家都不在一个地方， 那也是录得很好。 对，所以这个音乐人黄怡啊，他这个担当制作是非常棒的。 他先把曲编好， 哎、 配器都弄好，然后大家在这个段落分好，唱的真棒啊，唱的都是天衣无缝。就像虽然大家可能是在当时录的时候的天各一方，但是就是在这个。大团圆的感觉，就是一种团圆的这个月下团圆感。 对，我刚刚听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也因为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了，有点很感动哈。就这首歌它所呈现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虽然26年过去了、 哦、 一首经典的作品它依然可以被传唱被记得，而恰恰也是我到北京的26年了、 哦、 嗯，就是大一的时候真的就是感受着城里的月光，因为那时候在昌平嘛，然后 昌平的月光 哎，慢慢的一下子时光走过了26年，从当初的听着电台里的歌到在广播里可以放歌曲给你听啊，如今我们又可以奔向男左女右的第15年啊，我包括我同事都跟我说你已经被免标多少次了。 是啊， 我说真的，哎呀，何德何能哈、啊、能够有幸制作这样一档节目， 把梦照亮。 嗯，谢谢叶谦，谢谢大家，愿我们一起在2022年啊，让男左女右的第15年更好，更被你需要。 是，下面这首歌可能今天就最后送给大家晚安歌曲，来自诺拉琼斯、嗯、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Peace， 安静 Peace。 此处应该是一段留白哈，一段情绪的留白、嗯、愿大家今夜好梦，好消息可以带给你明天白天时光里三餐的快乐。晚安， 晚安。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974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是你给我温暖。 那是1999年，我大胆来到你面前，在右岸门转了好几圈，寻找落脚点。那时候的南三环，晚上9点关了路灯，我在天桥上面放下孤单，赶车流流过双眼，曾经彷徨过，怀疑过人生，拿着梦想默默取暖，疯了一样绕城旋转，一天两碗面，后来才发现已离不开你，陪着心爱的人聊天，北京的夜多是香甜，奔跑着奋斗着一年年。风了一样